大部分都是为北京08年奥运会服务过的人，也有人如今仍在为冬奥服务和工作，是名副其实的双奥人。他们中有大学教授、科学家、奥促会和冬奥组委的成员，还有很多医务工作者，是合唱团的歌声把大家凝聚在了一起。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永远会把奥运人的精神带在身上，大家互助友爱，一起歌唱，享受音乐，共同成长。那么这群为奥运而歌的人所组成的是一个怎样的合唱团？他们又有着什么样丰富精彩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请您和我们一起听听这部纪录片佳作《为奥运而歌》的导演魏佳彤讲述这部纪录片诞生的幕后故事。 北京文艺广播今生今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为奥运而歌的导演魏佳彤。 那味道我们怎么会想到啊，我们为奥运而歌这个片子用合唱团的这个故事来讲述奥运，讲述奥运精神。以前你知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或者机缘让你有了这样一个想法的？ 其实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巧的事情，因为当时我正在拍一个志愿者的节目，就是等于是2008年一些奥运的志愿者，然后他们就是重新报名了2022年的冬奥会志愿者，他们平时也是一些热心参与奥运的这些人。有一个志愿者他正好是这个合唱团的一员，他是一个奥运周边的收藏家，然后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这个男孩，然后其实他也是参与了咱们这次冬奥 MV 的拍摄，然后他也出镜了，就是易烊千玺唱的那个《一起向未来》。 哦，嗯，他是当中一员啊。 对，他是当中的一员。他当时就给我推荐了，说我每周都会参加合唱团的这个排练活动，然后你们有机会可以去认识一下我们这些人。然后就我就去到了那块儿，就发现确实是一群非常有意思的人。 魏佳彤导演告诉我们，就像是片中所说的，参加奥运之家合唱团对于团里的很多人来说，是对当年北京奥组委的情结，是对于奥运的感情和热爱。北京2008年奥运会距今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合唱团里的很多人是早在2008年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奥运的筹备工作，所以当年风华正茂的他们，有的现在已经步入了中老年的行列。根据纪录片《为奥运而歌》中的描述，合唱团的成员们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50岁。 刚才你提到的带你进入这个合唱团的那位志愿者哈，你刚才提到他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错觉啊，就是如果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个合唱团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人组成的。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合唱团大部分都是平均年龄吧，50岁以上，然后他大概是有30岁。像他这个年龄的话，其实在这合唱团已经是最小或者是第二小的。 他算是给合唱团做出年轻化贡献的人。 没错没错。 你在听到他跟你讲这样一个合唱团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样的想法？ 都知道去年其实有一个清华的合唱团，等于是清华的一些七八十岁银发苍苍的一些校友，然后就是在一个晚会上唱了一首非常令人感动的歌，然后当时引起了社交媒体的一些转发。然后我看到这个合唱团其实就想到了就是那一个合唱团，因为大家都是年龄相对比较大，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年轻时候然后他们做过的事情，我就觉得这是有一个共鸣。而且尤其是奥运这个题材，然后你有什么创新的表达方式然后来表达你这种延续已久的这种奥运情感，我觉得唱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宣泄出来的方式。尤其是我觉得有一个反差感吧，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唱歌让人想到就是年轻人啊，然后因为现在大家也对老年人的娱乐活动然后有一些了解，比如说就是广场舞这种，然后其实唱歌也不能说是有一些高雅和低俗之分，但其实它是一个需要你有一些技能，然后包括你要付出一些努力的一个活动。 平均年龄超过50岁，你刚才也跟我们讲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说明了这个年龄它就是这样，如果说平均年龄是一个值的话，那么它的低和高它可能相差很多。 有30多岁的啊那样一位合唱团的成员， 对， 是因为他的原因你才知道这个合唱团。那么这个年龄分布到底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了解过？就是年龄最大的能有多大？ 年龄最大的我觉得是超过70岁，因为确实有现场你就看到是满头银发的那种形象。然后年龄小的我也采访过一位男生，然后虽然没有最后片子中没有体现出来，但其实他是也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团员的儿子，等于是那个团员他身体上后来有一些问题，他不能再来参加排练了，他就把他儿子介绍到这个合唱团来，跟这些他的同事朋友一起来演唱这些奥运歌曲。他当时应该是上大学，对，也就是20多岁吧， 很年轻啊。 对，所以是横跨50岁的这么一个年龄跨度， 真的是上阵父子兵了哈。 对，而且其实这个合唱团，年龄构成上，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然后他在性别构成上也是，他的男性团员大概其实我去拍摄的时候，也就6-7个人这样子，然后女性团员大概有20-30个人，然后所以就是。男性团员就非常显眼，点缀在其中，然后就是那个小男孩就也他每次排练都会在， 可能还是女性更活跃一些。 嗯，我觉得是，可能是有这个原因。对，就是女性在这种文艺活动上，参与性会比较高，包括是可能他们都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然后就是我来参加合唱团你也来吧，对，一起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活动。 有没有看到他们背后的比如说他们的职业？ 确实他们原来都是2008年的奥运的工作人员，然后现在也有一些就是在2022年冬奥会继续在冬奥组委工作的人，更多的人当然是已经退休了，他们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然后包括是后面有从事不同的社会活动，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一个心愿聚集在一起，我觉得这点还挺令人感动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期《今生今世》。在本周的走进冬奥题材纪录片广播节目展播中，我们正在跟随冬奥题材纪录片《为奥运而歌》的导演魏佳彤一起分享幕后的创作故事。我们听到的这就是片中记录的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奥运之家合唱团现场演出的声音。片子里面我们听到当时说这个合唱团怎么有的，是说是很早是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就有一个传统啊，是这个同事们过生日的时候大家就会唱首歌， 没错， 由此才有了这样一个念头，是吧。 这个合唱团它前身其实是水立方合唱团，是2007年由一群当时在奥组委工作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就当时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尤其是为奥运这种冲劲儿，然后心里这种一把火一样燃烧成这个合唱团，然后我觉得是其实是脱胎于这种心境下吧，大家都是在一个就非常充满热情的一个这种条件下组成了这么一个合唱团，在2008年的时候积极的为奥运献唱，然后2013年的时候是正好也是奥促会那边给了这么一个契机，然后大家重聚，大家提起这件事儿，然后说大家要不要重新组建这个合唱团，等于是现在就隶属于奥运发展促进会旗下 奥促会， 奥促会下边的一个组织，后面就是不断的也会参与一些奥运相关的活动，包括2015年的时候7月31号中国申办冬奥成功嘛，然后那天他们也是 在奥运的活动的现场，然后他们也是唱歌，然后在现场观看了这个瞬间。 他们是见证了这样一个过程。 对，见证了这个瞬间。 北京。 2013年3月，奥运之家合唱团正式成立。他们是由参加过2008北京奥运会的工作人员以及外聘的优秀合唱团团员们组成。在历次与奥运相关的主题活动中，他们为奥运而歌。除此之外，他们积极参加由中国合唱协会主办的第24届京华之声合唱音乐会展演，第25届京华之声合唱音乐会，演唱了迎接冬奥会的歌曲《踏雪寻梅》和艺术歌曲《游子情思》等等作品。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到2022年冬奥会，奥运之家合唱团一路相随，用歌声迎接着冬奥会的到来。 当时我们指挥带着我们走上了舞台，我们高唱《我和你，我和你》，唱这首歌曲庆祝冬奥会成功。同时，我们还唱了《踏雪寻梦》，庆祝我们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我记得我当时是2021年3月份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些人的，然后刚开始最开始接触的是张平老师，他是这个合唱团的叫常务副团长，他是从最开始这个合唱团建立之初就在。张平老师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因为之前我去前采，然后包括我想去他家拍摄，然后他都属于就非常配合欣然同意那种。我们除了就是讲述他们在合唱团中的角色之外，其实也更多想介绍一些他们在合唱团之外，然后他们有助于合唱的这些爱好啊，就是这些事业。然后其实是去张平老师家拍摄了2次吧。其实张平老师他是主要是负责比如说协调工作，然后协调组织工作，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衣服啊、服装啊、道具啊，其实都是他从家里搬到合唱这种排练现场的。 他做的服务工作很多哈。 对，然后其实还有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指挥，然后就等于是从小有这种渊源在吧。父亲可能对他影响也很大，然后包括他除了合唱之外，他的练的手风琴还有钢琴这些乐器对他的合唱的这种素养是有帮助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多才多艺的人，然后其实片子中还有一些没有展现的，他其实画画也非常好，就等于是既会画画然后又会唱歌，然后是艺术细胞非常浓厚的一位老师。然后其实他钢琴也是就小时候就开始学习，然后包括手风琴，其实他那个手风琴是需要特别大的力气弹的，因为那本身乐器非常重。钢琴也是他从小受家庭熏陶然后开始练习的这么一个乐器，然后长大了就为了合唱，为了找音准啊，然后节奏更好啊，然后就重新练起来。 拍他的过程当中你能感觉到他很喜欢这些乐器，很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吗？ 没错没错，他对音乐的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我觉得除了跟他从小受的家庭教育有关之外，然后其实他本身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韧劲的人，就是他是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他才能去就是不管费尽千辛万苦然后去把这合唱团组织起来，召集这些人，包括就是每周这么一次训练，然后其实他也是需要组织和召集就各种团员嘛。然后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这么坚持下来这么多年，尤其最困难就是唱这个奥林匹克颂的时候，然后他们其实最后去录音棚的时候也都是张平老师在组织。 他真的就是我觉得像这个合唱团的大姐姐。 没错没错。 在照顾大家。 对，把他凝聚起来。 对对。 后来就是去他家拍摄，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丈夫也是合唱团的一员，但其实他不愿意在片子中就是多体现他丈夫， 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啊。 对，他有这个要求，他觉得不要太体现我们家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是我只是在这个合唱团中的一份子，不是说我全家上阵然后参加我这个合唱团怎么怎么样。 真好，还非常朴素的人。 对对对。然后其实他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相处的人，然后包括后期我做片子的时候会有一些把握不准的地方会需要老师帮我看一下，包括他们合唱团的一些具体的信息都非常认真，就甚至是我有时候可能剪片子我剪到一两点就我要发到群里，就是甚至就连夜给我修改反馈这种，我当时觉得很感动。 他原来的工作是 他原来的工作就是在当时是奥组委，2008年的奥组委，然后做一些项目管理上的工作。后来应该也是就是做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在奥促会。 我们看到他的学习过程展现的还有几处，你比方说他跟声乐老师去学习，他是定期要去学这样的课。 没错没错，他是每周有一次然后向声乐老师学习的这么一个课程。 他自费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没错没错，其实他很多情况都是自费的，尤其是包括他们合唱团期间的一些活动，然后比如说他们要去参加一个演出，然后其实这时候一些交通啊，然后或者是他们这些道具服装的运输啊，其实都是团员们自己在做的，没有这个额外的经费。大家其实不光是付出时间精力，然后还有一些金钱上的补贴也都会做。 完全是一种公益性质的，甚至都是把自己很多东西都搭进去的。 没错没错。 在导演魏佳彤的印象中，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常务副团长张平是有韧劲的人，能力很强的人，他更是一个热心和善良的人。在这次纪录片拍摄的过程中，张平成为摄制团队的领路人，也是给予导演最多帮助的人。 我觉得张平老师确实是全身心的，就是能配合你这个工作，而且不会就是说因为我的年龄啊，或者是然后就轻视或者这样子，他就是非常配合。有些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跟团员其实不大认识，然后我需要他帮我引荐一下，包括就是我需要一些更好的能够介绍这个合唱团的一些采访对象，然后他都会就是甚至是能帮我写出一些介绍来，然后跟我挑选，能给到我一些联系方式，这样我就能够更有利于的去宣传这个合唱团。 我听着听着我就觉得张平到底是合唱团的人还是你们团队的人他起到的作用很大了，是吧？ 没错没错， 他像是一个桥梁。 对对对， 让你认识了这个合唱团更多的人， 是的， 深入到这个合唱团。 他们从北京出发，讲述每一个动人的中国故事。他们在沃土耕耘，收获守正创新的丰硕成果。我们探访优秀作品的台前幕后，我们用声音记录佳作如何诞生。今生今世，2022年，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晚7点，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周末播出的《今生今世》。在本周的《走进冬奥题材纪录片》广播节目展播中，我们听到的是冬奥题材纪录片《为奥运而歌》的导演魏佳彤讲述他的幕后创作故事。这部纪录片的主角是一个合唱团，在这个合唱团里，团员们的平均年龄超过了50岁。他们中有服务过2008年奥运会的奥运人，也有仍然在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工作的双奥人。他们用合唱的方式点亮奥运梦想，讲述奥运故事，传播奥运精神。那么在这样一个由大多数非专业人士组成的合唱团中，导演魏佳彤还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人物和故事呢？稍微休息一下，在这样一首奥运之家合唱团现场演唱的《踏雪寻梦》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期《今生今世》。 Oh

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生今世。 他们从北京出发，讲述每一个动人的中国故事。 主旋律它并不是说教，我们通过讲这个故事，通过这个人物，让你看到这种东西是存在过的。 这个人物不是我们塑造出来的，应该说是我们挖出来的，就是他在那儿。你有没有这双眼睛？我觉得我们这个摄制组找到了他。 他们在沃土耕耘，收获守正创新的丰硕果实。 纪录片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比较深入的、相对全面的去渗透到一个区域的生活场景中间。 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家庭，需要的都是什么呢？只需要一样东西，就是能够扛起责任的一副肩膀。 探访优秀作品的台前幕后，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项目，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用声音记录佳作如何诞生。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今生今世，我是主持人张帆。本周我们跟随导演魏佳彤一起走进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冬奥题材纪录片《为奥运而歌》，让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部纪录片的幕后创作故事。 北京文艺广播今生今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为奥运而歌》的导演魏佳彤。 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魏佳彤导演介绍这部纪录片的主角奥运之家合唱团，它的前身是2006年成立的北京奥组委水立方合唱团，成员们都是当年在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工作人员。合唱团通过以歌会友、陶冶情操、丰富奥运之家会员的文艺活动，提升奥运人的文化修养，展示奥运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积极传承奥运人文精神。2013年合唱团正式成立后，于次年加入了中国合唱协会，后来他们又参加了由北京奥促会、北京冬奥组委、中国奥委会举办的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和北京奥林匹克音乐周等等活动，还在申办冬奥会启动仪式以及庆祝申冬奥活动的现场演唱。他们还走进基层，歌唱祖国，高唱奥运歌曲，以表达对2022年冬奥会的期盼。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奥运之家合唱团用一路的歌声喜迎着冬奥会的到来。他们这个合唱团成立起来容易吗？你有这种感受吗？ 对，其实我当时采访张平老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是几度哽咽，因为确实是历经了很多困难啊，包括就是你有外部的困难，然后你也有团员内部，因为就是大家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他们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就是会有家里离得很远，然后或者是家人生病了这种现实中的情况，但是他们都是克服了千难万阻。当时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一个数字，好像是有18个人，然后是原封不动的，然后就是从水立方合唱团到奥运之家合唱团，然后后面当然还加入了很多新人，包括也吸收了一些就是专业的这种合唱团员，把这个团就是逐渐的组建起来。然后其实也有一些新加入的团员，就包括现任的团长王淑贤老师，然后其实他是2017年才加入这个团的，当时是推选他为团长之后，大家就开始来唱这个奥林匹克颂。 就是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挺漫长的啊。 没错。 一点一滴的把它组建起来。我们都知道说合唱团啊，一般来说你要依托一个什么嘛，比如说在学校里一个合唱团，它就很容易，因为大家在同样一个环境当中。那如果说是在专业团体的这个合唱团就更好理解了，它就是为了演出需要。 是。 那他们这样一个合唱团 你跟他说有专业的加入进来，但是很少吧？ 对，他们指挥李磊是一个专业指挥，然后他是一个教师合唱团的指挥，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不是业余合唱团，他们是爱好者合唱团，就是把唱歌当作爱好，然后来这么培养，然后组建的就是这么一个爱好者的队伍，然后就说明其实他们没有经过就是声乐上的专业的训练。然后我觉得相当了不起的事情。 你们拍到的像他们平时的训练，我们看到的片子里面那是一个部分啊，就是展现了一下。但事实上是不是他们还得经常的会要排呀、啊、要不断去学呀、 啊、哦，没错没错，尤其是大家知道就去年疫情期间嘛，然后没有办法就有这种大规模的聚会、尤其是他们如果一合唱肯定是一个聚集的，然后他们就是会组织这种线上的这种视频会议，然后就是您也知道，就是作为老年人来说，相对来说对于这种科技产品的了解对会比较慢，然后就是这些人就组织这个视频会议，而且他们是每周一次，然后每天是分不同声部训练，然后男高男低，然后女高女低，这样子就是每周的最后一天周五，比如说他们就会组织一个大的视频会议这么练习，他们指挥就会把每个人的就是唱的有问题的地方会标注出来，然后发给他们，然后他们继续练习。然后所以我听就是很多团员的反应，就是他们最后练的就是有的就口腔溃疡了呀这种情况，然后也都有，就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有毅力的需要。对，我觉得年轻人都不见得能坚持下来。 他们从北京出发，讲述每一个动人的中国故事，他们在沃土耕耘，收获守正创新的丰硕果实。探访优秀作品的台前幕后，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项目京声京视，用声音记录佳作如何诞生。 就是可能我们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在基础上我们打牢了，慢慢慢慢的等在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曲子怎么变得容易了，是因为我们基础打牢了。 刚才你说到一个人，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指挥李磊，一位女老师，用你的说法她是一个专业的人士啊，是一个专业的指挥。好像我们经常也会发现啊，有一些这个业余的或者说这个非专业的团体吧，合唱团里面请来老师的时候，一般请这个比较专业的指挥，这好像是一个通常的做法哈。那能不能说说你们在拍摄的时候对这个李磊啊这位专业指挥的一个印象？ 他是其实是文联那边然后派的志愿者下来，然后来帮助这个合唱团，然后就是渐渐的就是也是被这些人所感染，然后跟这个合唱团产生感情了。 你认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跟我们说说你眼中的他。 其实我认识他就是在他们排练的时候故意创造的一个契机，然后去认识他。其实是先接触他排练，他训练就是团员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非常雷厉风行，就面对下边的比他年龄大的这些团员，然后他也是就是跟他平时训练一样，一点都不手软也一点不嘴软，就让他们一直唱，因为他们也要就是基本的音阶训练，然后包括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练习，他都是做的是非常细致，然后我觉得这是他们打好基础然后才能唱这首歌的一个前提。 还原一下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你先拍了他，他那时候还不认识你。 是的， 拍完之后你们才接触的是吗？ 没错没错。因为就是李磊老师他是每次排练的时候然后会过来，然后平时他是有其他工作要做的，就是在现场才有接触的机会，然后接触之后然后就觉得李老师确实是也是为这个合唱团尽心尽力。我觉得他非常专业的一点就在于他能把一群就是没有声乐基础，然后可能有一些人有，但是基本上大家都是一个零基础的情况下能就是训练成这样子，然后包括给他们制定一些专业的训练方法，这种一对几啊一对多啊，然后包括声部长然后这种挨个检查的这种方法，然后其实是效率上提高的同时也能就是针对他们每个人的需要来完成这个工作。 他对这个团体怎么看的？ 其实他对这个合唱团就可以说是非常有感情，我觉得他也是 因为你身在其中，就你很容易受到这些人的热情感染。如果你是出于一个非常真挚的感情的话，我觉得你也很容易感染到别人。 嗯， 我觉得我在其中拍摄了几次，然后也是能够感受到这些人他们是真的为了同一个目标去努力，这是非常纯粹的一个初心的话，我觉得非常难得。然后包括他也是，其实他之前对奥运就是认知比较少嘛，了解相对比较少啊，然后但是就是经过这个团之后，然后他也是会对奥运歌曲啊，这是最基本的，包括就是可能对冬奥会这种，然后他也会想着会做点贡献， 对他是有影响和感染的。 没错没错。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是一首诞生于100多年前的歌曲，在每届奥运会上都会响起这首歌的旋律，它的名字叫《奥林匹克颂》。而我们今天走进的这部纪录片《为奥运而歌》，镜头记录下的奥运之家合唱团他们演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首歌就是这首《奥林匹克颂》。更为重要的是，奥运之家合唱团演唱的这首《奥林匹克颂》是前后历经7年时间的努力和学习，全体成员用希腊语完美演绎出的这首歌，这也是他们向北京这座双奥之城致以的最高敬意。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上由儿童合唱团带来的无伴奏清唱版。在125年前，1896年第一届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上，雄壮激昂的《奥林匹克颂》首次面世。从1958年开始，这首《奥林匹克颂》被确定为永久性奥运会会歌。从此以后，在每届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上，我们都能听到这首古希腊歌曲。正像我们刚才所说，《奥林匹克颂》原唱是古希腊语，一共16句歌词，歌曲全长是3分钟。所以在几年前摆在全体成员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关。对于这支平均年龄已经超过50岁的合唱团，他们是如何克服这道难关的呢？在这部纪录片里，带着大家一起攻关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魏佳彤导演下面要介绍的胡素玲。 我需要用这个放大镜啊，带着老花镜用这个放大镜，我才能看清这个谱面上的那个这小蝌蚪还好一点，关键是这个他这个希腊的词儿，他写的太不清晰了。 哦，胡老师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他在冬奥组工作呢，然后他是等于是退休返聘人员， 他现在是个双奥人。 对，他是一个双奥人， 但是他是具有这个语言专业背景的，对吧？ 对，他在冬奥组委那边做的工作会有一些这种中英文的这种双语的工作要做。相对来说，其实接触外语的话，接触希腊语可能是比其他人会更有优势一些。他在其中主要是他和荣维群荣老师两个人，他们俩是先拿到了这个奥林匹克颂的谱子，包括上面有歌词，然后在一起研究这个谱子，然后把它从一个五线谱然后转化为简谱，把它的希腊文歌词先用中文，就是他们自己听住然后标注成中文，再把中文然后就给大家唱。 这就有点像是我们过去说我们不提倡的学英文的方式，但是今天我们因为要很短平快的要达到这个目标， 对， 所以就把它音译成中文。 对对对，是这样子， 便于这些中老年的团员们他们能迅速掌握。 对，是 去把它发音发准了。 对，因为就是其实你把这个希腊文变成英文，团里也不是所有人都懂英文，你只能把它变成中文，这样就大家肯定都是能看懂的。 你看到过他们改成的就是音译的中文的样子吗？ 对，我看到他们最简单的谱子就是上边是1、2、3、4、5，就是简谱嘛，然后下边是那个中文的那种标注。 我们一直都说那个管用啊。 对， 所以语言方面他是真的是个功臣啊。 对，他真的很厉害，他等于是16句歌词，然后他把它分解成几个小节， 每次交一个小节，等于是强弱次强弱这么一个顺序，然后来教给大家，非常用心。然后包括其实他自己也需要截那些话，自己就是重新的就是来探索这些录音的工具啊，包括是这种剪辑工具，然后把它剪成最适合大家听的那种那种小节，然后那种音节。 这些工作都是他自己来完成了、 全都是自己来完成的。 那对于他来讲，以前的他自己的工作，本职工作是不包含这样的一些技术工种的，对吧？ 没错， 他自己等于自学，自己在操作。 是的是的， 变成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懂的东西。 对对对，是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用上了互联网了，找了很多希腊语发音有关的这个材料。当时呢我还在上班，我也没有时间去图书馆。后来呢我就是这些都是就是利用晚上的时间，真是加班熬夜。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找了俩材料，发现它有不同意的地方，我得找第三个，就这样越找越多越找越多。 就像你说的，他返聘之后还在工作当中。 没错， 作为一个双奥人，这个任务其实是不轻的，他一天的可能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对，他是每天回到家之后做这个事情，吃完饭就开始做这个事情，可能要做到十一二点钟，然后在大家需要他做这个翻译工作的时候。然后包括他说他还特意就是请假，就是把年假都用在这上面，可能你用了三四天四五天，每天就是从早到晚就是做这个事情，然后终于就是能尽快的出这个稿子，然后发给大家让大家去学。 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看到镜头前的他是精神饱满的，可以用一个词儿啊，可能不太准确，就是真的是光彩照人的。 嗯 嗯， 就是他真的很有魅力的那个样子。 对对对。 可是你刚才提到说他都用年假来做这样的事情啊，都要把自己的休息时间牺牲掉， 是的， 才能完成。 嗯，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嗯，他是这个叫火炬手的语言指导啊，我看到他拿出了一个火炬的时候很自豪。 对，非常自豪。就其实他也是当时他们所在的单位然后选中了他，然后去做这个火炬手的工作。当时给我形容就是穿上了新衣服新鞋，就一套新装备，然后就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来跑这个火炬手。我觉得也是那时候的奥运的这种对奥运的热情啊，包括对奥运的这种执着，然后延续到现在。 魏佳彤导演说，是对于奥运梦想的坚持，让他们把奥运精神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在实际的演练和操作过程中，古希腊语的奥林匹克颂对每一位成员的挑战都极为严苛。刚才所说的语言难关，对所有的成员来说都是如此。不懂希腊语的人要学会希腊语的发音，并且还要完整地演唱出来。这对于团中连英语都不熟悉的团员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困难。所以在这次的集体攻坚过程中，除了胡素玲之外，还有另一位团员曹丽的加入。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学习奥颂呢是一个美好的过程。我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在车里放的都是这个音乐啊，我们的伴奏啊，甚至这个希腊语啊，那么都跟着一起唱，一起学，一起练。通过这个合唱团呢，这个弘扬我们的精神，同时呢也了了自己一个梦，就是合唱的梦。 曹老师其实他正经是英语就是这方面专业的选手，然后他就是做外事工作会比较多，然后当时2008年也是就是跟一些外国的一些大使团然后会有接触。然后曹老师他是小学的时候他说他就是合唱团的团员，当时小学时候的梦想延续到现在，但中间其实他一直没有机会参加合唱团，正好是有这个机会，2017年的时候，然后他加入合唱团。曹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淡定的，跟他交流起来非常的舒服。他其实当时是特意请了一个希腊的学生来，就给大家念这些词，那才是最原汁原味的嘛。其实他在这个合唱团中他也会做一些相关的协调工作，他自己也非常努力。学奥林匹克颂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在车里然后就一直放这个奥林匹克颂。 就是咱们都接触过英语嘛，你有一些不懂的词，但是你看到那个语言你不会慌张。但其实我觉得到希腊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你整个就慌了，你就完全一丁点都不认识。我觉得他们面对那个谱子的时候看到那些语言，然后也可能是跟我差不多的感受， 就像天书一样。 对，真的是天书，就是一个字儿都不认识，你也没法猜那个发音是怎么样的。我现场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唱的是非常标准的。 他们从北京出发，讲述每一个动人的中国故事。他们在沃土耕耘，收获守正创新的丰硕果实。探访优秀作品的台前幕后。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项目，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用声音记录佳作如何诞生。 其实我就刚开始设计这个纪录片整个它一个大结构的时候，大部分其实还是按照时间结构来走，然后就等于是他们刚开始这个合唱团成立的时候，然后他们是一个什么情形，就是你得先让大家知道这个合唱团是怎么回事，包括你可能先引进一个人物，然后让大家对他有所了解，能产生一些感情最好是，然后你再去讲他们就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就是在命运般的相遇中遇到了这个奥林匹克颂这首歌。其实奥林匹克颂这首歌他们是他们献给这个冬奥会的一个礼物嘛，这些人是怎么在其中起作用的，其实它是也是分为两个难点，一方面就是歌词上就等于是希腊语，还有一方面就是节奏上等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连音啊，然后有这种 什么装饰音呢， 对对对，装饰音，就是分这几部分来讲吧，我觉得是这样子。其实我在这个片子中还是有一点遗憾的，就是他们有结尾是2020年12月31日，其实他们是去录音棚录了这首歌，然后那个是我非常遗憾就没有拍到的东西。然后因为其实那个是他们真正的经历了就是几个月的这种努力之后，然后他们有一个成果，等于交出了一个答卷，在冬奥会来临之前，一周年之际，然后他们献给冬奥会的一个礼物。然后这个其实当时如果呈现给观众会更好，但可惜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接触这件事儿。 魏佳彤导演说，自己的遗憾就是没有在合唱团正式录制希腊语版的奥林匹克颂时拍到他们演唱和录制的过程，但有幸的是通过团员们的讲述，纪录片为我们呈现出这群奥运人坚持不懈攻克难关，用歌声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精神的一段珍贵故事。好，那么接下来随着奥运之家合唱团的这首希腊语版的奥林匹克颂，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今生今世，再次跟随魏佳彤导演走进这部优秀的冬奥题材纪录片佳作为奥运而歌。我是主持人张帆，文艺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养生堂，我们明天再会。 Oh.